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至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咱们平时啊，总是觉得开玩笑缓和气氛，这开玩笑同时呢，也讲究个尺度。您这玩笑开好了，大伙儿哈哈一乐过去了，可您这玩笑要是开大发了，可保不准就给别人留下坏印象了，甚至是私底下结了仇。这位说了一个玩笑而已，至于结仇结怨的吗？还真有那小心眼的人。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就因为一句玩笑话玩起了真刀真枪。一锅鲜美难得的汤羹，国君赏脸，君臣共享。原本是一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却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怒气冲天，念念不忘。暗地里他动了谋反之心。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一个玩笑引发的政变。春秋时期这一天，郑国的皇宫大殿正是诸侯和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年轻的郑灵公高坐在宝座之上，底下有位大臣正在长篇大论、口若悬河地讲述着什么。大伙儿，包括郑灵公在内，都听得有些不耐烦了。这个时候，站在大殿右侧的公子宋突然伸出了右手，就仔细看着右手，这脸上高兴还乐出来了。公子宋旁边站着的是公子归生，这俩人都是郑国的宗室，是朝廷里边数一数二的重臣。朝堂之上，大伙都毕恭毕敬地站着，就这位公子宋冲着右手一个劲儿傻乐。这公子归生觉得挺纳闷的，就问他说，你这乐什么呢？扯着脖子就往公子宋这儿瞅。就看这公子宋啊，右手的食指在那抖呢。哎呦，你这手指的抽筋儿，别是犯了毛病了吧？就赶紧压低了嗓门问说，你这手指怎么了？要不然我给你抻抻。说着伸手要帮这公子宋抻手指头。这公子宋身手灵活，一转身闪开了。哎，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手指头动啊是好事儿，这表示我今儿肯定能吃到一顿美味大餐。啊，您这手指头上长鼻子了怎么着？这都能预测？这公子宋收起右手，嘴角一扬，我告诉你吧，我这手指头比鼻子灵多了，我都试验好几回了，屡试不爽，回回都灵。不信呢，咱走着瞧。说完了，把手一背，在那等好事儿了。这春秋时期，大伙吃菜吃肉用筷子，吃饭呢直接拿手抓。这公子宋可能是抓饭抓出经验来了，食指慢慢的有了特异功能了，一块有好吃的了，这食指就自己抖，这就是所谓的食指大动啊。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说，老叫花子洪七公一看黄蓉炒出的人间美味就食指大动，这里边食指大动这典故就是出自春秋这档子事儿。公子归生在旁边一愣， 心说这种事儿我可头回听说，不信，不亲眼看见这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信。公子归生撅着个嘴，回头看看后边这几位大臣，刚才的谈话他们也听见了，大伙都一个反应，集体摇脑袋，谁也不信公子宋能有这特异功能。等了大半天，那位大臣才算是发挥完了，闭嘴了。这个时候已经日上三竿，正中午了，大臣们饿得肚子直叫唤。这个时候内侍突然发话了，说国君要宴请群臣。这郑灵公刚刚继位没多久，前几天楚国的国君送来一份贺礼，什么礼物呢？一只上等的甲鱼，说白了就是王八呀，这玩意儿大补。郑灵公非常高兴，就赶在今天让厨子做了一锅汤羹，准备让大伙儿也跟着尝尝鲜，沾沾光。一听到这个消息，公子宋差点没高兴的蹦起来，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就说肯定有好吃的嘛，要不然我这手指都不能动啊。公子归生一看，果然是有难得一见的美味，这事儿嘿神了，跟着公子宋啊一块乐呵。他这一乐不要紧，全让郑灵公给看见了。公子归生啊，你们那儿乐成一片为的什么呀？说出来让大伙一块乐了。啊，主上，臣在乐公子宋呢，刚才这公子宋的食指大动，他扬言今天必有美味，果不其然，主上您就宣布要宴请群臣，您说这事儿神不神？郑灵公也吃了一惊，哦，公子宋还有如此神奇的本事？这公子宋得意洋洋，伸出了食指，可不吗？正抖得欢呢。郑灵公心想，好嘛，我好心好意的请大伙儿喝这甲鱼汤，这风头全让你给抢走了，你动动食指你就成了中心人物了，得了，你抖吧，啊，慢慢抖。郑灵公斜着个眼儿，不怀好意的一笑，行了，你们都退朝吧，到朝房去等待喝汤。大臣们叩拜出来之后，一块回到朝房。这一路上大伙都围着公子宋争先恐后的，都想看那根手指头，啧啧称奇呀，嘿呀，真是神了嘿，大人您这本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公子宋就跟今天耍大牌的明星似的，明明这心里头得意，这脸上呢得装出来满不在乎，哎，这有什么好看的，我早就有这本事了，只是一直没当回事儿。瞧瞧你们大惊小怪那样，至于的吗？大臣们还是不依不饶啊，围着公子宋问这问那的。郑灵公看大臣都走了，一点手把侍卫叫过来了，抚在侍卫耳边窃窃私语，只见侍卫点点头转身下去了。公子宋俨然成了大明星了，相比之下郑灵公这国君都逊色多了。郑灵公看着不顺眼，他决定要跟公子宋开个玩笑，挫一下他的锐气。朝房里头大臣们按照官职大小依次入座了，公子宋和公子归生这俩人官位最高，一个坐在左边第一个，一个坐在右边第一个。郑灵公看看群臣，众位卿家，这龟是水里的美味，非常难得，今天的大龟就更是稀有了，寡人呢不忍心独自享用，愿意与众位卿家共同分享，来人呐，把美味端上来。不大一会儿，这厨子端着一个大鼎就进来了，那时候没锅，都用鼎，青铜做的，两只耳朵三条腿儿，底下呢架柴火煮肉，相当于现如今的锅。就看这鼎里边啊，是一锅奶白色的汤，还冒着热乎气儿呢，一股香味直钻鼻孔。这厨子径直走上前，跪倒在地，把鼎就献到了郑灵公面前， 郑灵公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接着又喝了几口汤。哎呀，这肉真是香啊，汤也是鲜美无比，果然是极品呐。郑灵公拿筷子一搅和，好家伙，这香味更浓了，飘得满屋子哪哪都是，大臣们这哈喇子都快流到脚面了。郑灵公全当没看见，自己一个人吧嗒吧嗒喝上了。等吊足了大伙的胃口，郑灵公这才发话，每个人赏赐龟羹一碗，象牙筷子一双。按说这诸侯请大臣们吃饭，上菜的顺序肯定是按照官位大小来，先给官大的上，这么往后排。可这回厨子呀，从下座开始上菜啊，官职小的先得了一碗，你一碗他一碗，等到了公子宋和公子归生这儿，不巧了，只剩下最后一碗了。那位说，有这么巧合吗？哎，有这么句话说得好，事在人为。您别忘了刚才咱说了，这郑灵公就想整一下公子宋，所以特意嘱咐厨子，你盛汤的时候就给我差一碗。这厨子还得假装为难，看看公子宋又看看公子归生，就表现的拿不定主意了，回头问领导，主公啊，这归羹就剩下一碗了，不知道咱给谁不给谁呀、啊、请主公明示。郑灵公瞥了一眼公子宋，笑吟吟地说，哎呀，既然这么不巧，那就赐给公子归生吧。这么一来，大伙都吃到了美味，唯独这公子宋眼巴巴地瞅着。大臣们吃肉喝汤，嘴里吧唧吧唧的，有滋有味的，公子宋这叫一个尴尬呀。他倒不是馋，面子上挂不住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郑灵公看在眼里，这回心里可得意了，寡人把美味的汤羹分给众位亲家，本想着跟大伙一块分享美味，偏偏轮到公子宋这儿，这汤没了。哎呀，命该如此啊！看来公子宋，你这食指大动，他也不灵验呐。再看公子宋，这脸臊的跟大红布似的，地上有缝，恨不得钻进去。今天就连地位最低下的小官都得了赏赐了，心想自己2000担俸禄的重臣，王室的亲戚，就连口汤都喝不上，这让他在大臣面前以后如何抬得起头啊？没有汤喝，公子宋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听郑灵公再这么一说，什么命里没有，这气呀、啊更不打一处来了。好啊，你身为一国之君，就这么诚心喊着我，我公子宋可不是随便让人捏的软柿子。公子宋气得七窍生烟，一下就蹦起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郑灵公面前，亮出食指，一下就伸进了郑灵公的碗里，腾一下子就夹出一块肉来，放自个儿嘴里呱唧呱唧呱唧嚼上了。嚼完一咽，哈哈，臣已经吃到龟肉了，味道不错，可见臣这食指大动，它到底还是灵验了。这一幕快的迅雷不及掩耳啊，这郑灵公大臣全看傻眼了，没反应过来这公子宋就把龟肉给吃了。公子宋吃完之后径直走出了朝房，扬长而去。在群臣面前，这公子宋竟然如此放肆，这眼里还有国君吗？郑灵公气得啪一下子把这象牙筷子直接摔地下了。公子宋啊，你真是欺人太甚呐、啊！竟然敢用手指头搅和寡人这碗汤，这成何体统？来人呐、啊，把公子宋给我拿下，砍下他项上人头。公子归生一看坏了，事儿闹大发了，赶紧跟大臣跪地一块谢罪，大王，公子宋和大王向来关系亲近，今日之事是他自恃恩宠，跟您开个玩笑，确实有些冒失， 但绝不是诚心失礼呀。大王，您念在平日的情分上，就原谅了他吧。郑灵公铁青个脸，也不搭话。大臣们一看，估计是不杀他了。但不杀归不杀，这气儿还没消呢，谁也不敢多说一句呀。这天，君臣是不欢而散。公子宋一出朝房就觉得坏了，这事儿闹大了，我得留个心眼儿，别直接回家了。拐弯就奔了公子归生的家里。等到了公子归生回来，他把郑灵公怎么发火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说明天上朝你一定要当面向大王谢罪，切记切记呀。这会儿公子宋的怨气也没消呢，什么让我跟他谢罪，我有什么罪呀？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别人自然也不会尊重他。今天之事本来是大王先寒碜我的，反过头来他又想要我的人头，哼，我凭什么向他道歉呢？公子归生赶紧劝解，事虽如此，可君臣之间不能因为一句玩笑话就结了怨呢。我看呐，明儿个你还是谢罪为好。一听这话，公子宋更不乐意了，甩袖而去。公子宋本想着到了公子归生这儿寻求安慰，没成想这公子归生跟这郑灵公穿一条裤子，劝自己谢罪去。其实哪是穿一条裤子，这公子归生也是为了公子宋好，所以才劝他。这事儿越想火越大，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去。可对方毕竟是一国之君，掌握着生杀大权，这公子宋会低头吗？第二天，公子宋和公子归生一块上朝，公子宋跟个没事人一样，该说说该笑笑，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哎呦，这下可把公子归生给急坏了，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顽固啊，死心眼轴子，难道他就不关心自己这脑袋吗？一逮着机会，这公子归生使劲的就给这公子宋递眼色呀，就差喊出来了，眼珠子都快翻不过来了。可这公子宋啊，全当什么也没看见，最后没辙了。哎呀，公子归生琢磨，他不说干脆我替他说吧，跪倒在地，大王，昨天公子宋冒犯大王，他恳请我代为谢罪，还望大王宽宏大量，原谅他这一回。还没等这郑灵公说话呢，公子宋先嚷嚷了，哎，不是啊，谁让你替我道歉的？哎，我可没让你干这事儿。得，公子归生心想，我说什么全算白搭了。郑灵公一看公子宋那样，这气儿不打一出来，绷着个脸，行了，是寡人得罪了公子宋，他能有什么错呀？哼。说完了，这郑灵公啊也起身拂袖而去。君臣二人谁也不让谁，这积怨是越结越深。慢慢的，这公子宋开始担心自己的处境，他秘密的派人找来公子归生，现在大王恨我恨得牙根痒痒，恐怕早晚有一天他得杀了我。我看呐，咱不如先下手为强，趁现在有点实力，先把他给宰了得了。公子归生一听这话，连忙摆手，哎呀，这可使不得呀，使不得呀。自己家的牲畜养久了还有感情呢，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呢，谁敢杀他呀？你可别在这胡言乱语了，让别人听见你没好下场。公子宋一看公子归生不同意，立马见风使舵，哎呦呵，瞧把你吓的，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哎呀，这种玩笑开不得呀，谋反之罪是要掉脑袋的，不光你一个人，会祸殃全家的。往后这种话可千万别再说了。你放心吧，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全当没听见。公子归生满口答应，不把这事儿透露出去。可公子宋不放心呢。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走漏了风声， 那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只有把公子归生拉进同一个阵营，这他才能放心。可是怎么把他拉进自己的阵营呢？这公子宋知道公子归生跟郑灵公的弟弟公子弃疾素有往来，抓住这一点就开始造谣生事啊，逢人必说，说这公子归生成天跟公子弃疾混在一块儿，不知道两个人商量什么事儿呢。但有句话说得好啊，好事不避人，避人没好事啊。这公子归生恐怕没想干什么好事儿。这流言蜚语传来传去，最终目的让谁听见呢？肯定是公子归生啊。这公子归生本来性情就比较懦弱，一听说这个流言呢，给吓坏了。一打听，谁传出来的呢？公子宋传出来的，立马就找到公子宋了。你这胡说什么呀？你想要我的命啊？这公子宋微微一笑，当初我信任你，和你商量大事，你呢，死活不干。既然如此，那我也顾不上情分了。要不然你跟我一伙儿，要不然你就等着这流言蜚语传到大王那儿，他宰了你。公子归生吓得直哆嗦，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心里头最清楚，咱们共同扶立公子弃疾如何？公子归生想了想，苦着一张脸，哎，你看着办吧，反正现在流言四起，你别让大王知道就行了。不过呢，这事儿你也别把我扯进去，我绝对不说出去就是了。这算是公子归生默许了。这公子宋更是有恃无恐了，暗中集结部队，重金收买郑灵公身边的人，轻轻松松的就把郑灵公给宰了，然后张贴告示说郑灵公是暴病身亡。您听听，就因为一句玩笑话导致了一场流血的宫廷政变，这句玩笑真可谓是开大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趣力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北京西山，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静立于群山之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是为上世纪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1000多名无名英雄而建，他们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意面视敌而求大同，乃至陨后无名。刘玉平，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倡议人之一，他的父亲刘光典就牺牲在了台湾。 我们先掌声来欢迎刘玉平老师。 他在1949年10月25号金门战役这一天第一次跨过台湾海峡进入台湾，经过紧张的工作，把国民党方面的一批重要情报拿到手，用密写的方式，大米代表军舰，小米代表炮车，满满的写了一张纸。等这张纸干了之后，买了一部茶叶，包成一个茶叶包，作为这样的掩护放在行李箱里，在1949年11月27号这一天，顺利的把这批情报送到香港，马上转到中央。 2013年，刘玉平和在台湾隐蔽战线的幸存者张阶德倡议成立了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出生于1929年，